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地里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水形物语》今天在全国公映，上周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本周我们就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影片的故事讲的是在1963年的冷战时期，一位实验室的哑女清洁工爱上了被捕的水陆两栖人，在别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出逃，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今天上映，这次艾丽西亚·维坎德取代安吉丽娜·朱莉扮演新版的劳拉，还有吴彦祖的加盟，影片准确把握了游戏版的精髓，青春劳拉的形象和初次探险的故事设定都与最新版的游戏如出一辙。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今天上映，这部法国动画电影改编自导演本杰明·雷内的原创绘本《坏狐狸》，描绘了一个小型农场里发生在一群正义善良脑筋却不太灵光的小动物们间的三段故事。动画电影《虎皮猛企鹅》今天上映，这也是一部法国动画，故事讲述了虎纹企鹅领导下的小神兵特工队与反派考拉魔王斗智斗勇的过程。在这段惊险又无厘头的冒险旅途当中，他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也获得了丛林动物们的认可，成了真正捍卫丛林安危的新英雄。电影《17后与青春化敌为友》今天上映，虽然片名听起来有点非主流，但电影还是相当正能量，讲述的是少男少女追求街舞梦想的故事，应该是一部典型的台湾青春片。电影《风吹麦浪》明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描述爱尔兰内战的史诗巨片被国际影评人形容是英国大导演肯洛区作品当中最富诗意的一部电影，和过去它为中低层民众喉舌、画面晦暗沉重的电影特质相当不同。古代乡贤文化与京西陵水举人文化村主题讲座明天早晨9点半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举行，一座隐匿于京西青山绿水当中的小小古村落，缘何具有千年延绵不绝的独特文脉，怎样涌现出22个举人，许许多多的儒商雅士。循着当年的足迹，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首席专家谭杰将带您参悟那延绵不断的文脉渊源。赋予历史以小说的声音，余华对话理查德·弗兰纳根明天下午将在单向空间爱琴海淀举行，在小说当中展现历史的苦难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挑战。余华的《活着》是一部语言简洁平实的大师之作，而理查德·弗兰纳根也有着一个巴掌能拍响等历史感颇浓的小说，两位当代小说大师将共同探讨如何赋予历史素材以小说的声音。明天早晨9点，北医三院将举办讲座《尘螨的脱敏治疗和为什么春天和秋天容易犯过敏性鼻炎》。东城中医医院明天下午2点半将邀请医疗专家举办公益讲座《中医如何防治失眠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受 这个叫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会飘点这个雪或者是零星的雨夹雪。明天白天天色阴沉，气温下降明显，天气阴冷，请大家添衣保暖。南部地区呢将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子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8到6度，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好的，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已经落下帷幕，《水形物语》作为黑马杀出重围，一举揽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4项大奖。《水形物语》到底好不好看？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被奥斯卡评委青睐呢？影评人小爱带您一探究竟。今晚演艺群会和您一起聊一聊《水形物语》。好的，各位，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小爱，你好。 大帅好，赵爽好，大家好，是小爱。 哎，我觉得小爱啊，这个很了不起啊。如果你之前听过我们演艺群会的话，你就会发现当时在这个我们记得聊金球奖的时候，是金球奖吧，还是哪一个奖的时候，我忘了，反正就是当时小爱就推荐了这部《水形物语》。就有给我们推荐过， 对， 然后你觉得说的对，非常，你觉得啊，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然后就说推荐了一下，你看最终当选奥斯卡，所以改天小亚推荐一下我的电影啊。 而且上次好像也聊过奥斯卡的时候，就是小爱押宝嘛，就是说押哪些电影会得什么什么奖。 嗯， 小爱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记录，好像是多少押多少中来着？ 就我预测了12项，然后中了10项。 哇。这是奥斯卡评委会有人啊，这是。来来， 小爱评委。 嗯，开玩笑啊， 对， 当然这部《水形物语》，你之前也给我们那时候只是简单介绍，你说反正我让你推荐一些电影，你说这些电影会很好看，然后呢特别的棒。但是这一次他一下子拿了那个奥斯卡最佳，然后这个你有想过吗？有预想的吗？ 对，我其实我当时就一直在 坚定的在预测，就是最佳导演一定是吉尔摩·托罗。 嗯， 但是我最佳影片呢，我当时预测的是《三块广告牌》。 嗯， 这一次就是给了吉尔摩·托罗。 嗯， 我们上次也聊过这个哈，这个也是这一届奥斯卡的一个看点。 嗯， 对，《水形物语》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一个商业片，它是一个小众的电影。 嗯， 然后呢，有着非常鲜明的作者的个人风格。吉尔莫·托罗他是一个喜欢拍怪兽的导演，然后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他有一些非常固定的一些情怀，比如说他很喜欢老电影，他有迷影情节，那我们在这个《水形物语》当中呢，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痕迹，那个怪物主人公这个哑女主人公她的家呢，就是住在一个电影院的楼上，在二层。 嗯， 然后呢，时不时的在剧情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大荧幕上也好，电视里也好，有出现老电影的影子。第二呢，吉尔莫·托罗他非常喜欢就是美术。 哦， 他以前是学化妆出身的，然后对美术呢也有很多很多年的实战经验，所以在《水形物语》当中呢，整个这个影片的美术，我们等一下可以非常在更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美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然后第三就是他非常喜欢怪物，然后在他以前的过往的作品当中哈，无论是潘神的迷宫也好，还是地狱男神也好，就是所有他的这些电影，其实他都是把怪物当成一个特别正向的一个主人公。 嗯， 这个呢可能也是和他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系。 嗯， 我就看到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他小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呢，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叫《黑狐妖谈》。 哦， 他看的就是1954年瑞典的那个黑白影片《黑狐妖谈》。《黑狐妖谈》这个电影呢，其实就是《水形物语》的创作源泉。他讲的基本上是一个故事。 嗯， 那么当时陀螺他六岁的时候看的时候呢，他就有两个很深的感触。第一，他觉得里面那个怪物特别的可爱，他说他觉得他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认为他能够去理解怪物，他能够去懂这个怪物。 嗯， 他认为他的原话啊，他说怪物对我来说，他们的吸引力比真正的那些 superheroes 还要强。 嗯， 他说怪物比人类的真正的这些主角英俊潇洒的人类主角还要吸引他的眼球。所以他从小他就很迷恋这个怪物。 嗯， 然后在黑狐妖谈的这个人鱼故事当中呢，他最后那个结局是令人心碎的，就是最后那个人鱼和公主王子和公主他们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 没有最后生活在一起。 嗯， 是一个悲剧故事。 嗯， 六岁的吉尔摩·托罗当时他说他的心就 broken。 哦， 他的心都碎了。所以他之后的4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准备。 哦， 一直在找机会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电影呢重新再还原到另外的一部新的影像作品当中，然后他想在他的这个新的作品当中呢给予这个人鱼和哑女一个真正的一个美好的结局。 嗯， 因为他不甘心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以心碎而收尾。所以他这一次拍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童话故事，然后有着非常美丽的、令人非常向往的，也令所有的女性观众特别满足的结局，有一个 happy ending。 哦， 但是呢，这个《水形物语》，我为什么刚才说它是小众呢？它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爱情故事。 嗯， 你看我们平时看迪士尼的爱情故事啊，里面也有很多就是类似的，比如说王子也好或者公主也好，他们被女巫变成了一个其他的动物， 怪兽， 对吧？怪兽啊， 嗯， 或者什么青蛙之类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 的生 活。在这一刻的时候呢， 嗯， 变成动物的那个人呢，他总是会被恢复成他的人形。 嗯嗯， 那吉尔摩·托罗就不一定要这么拍啊，就是为什么美好的爱情故事一定要在外表外形看起来那么美丽的两个人之间发生呢？ 哦， 所以这一次他这个是反传统的。 哦， 他就是他的爱情故事，他是发生在一个人鱼和一个哑女身上。 嗯， 两个人都是残缺的，这两个人都是边缘人物，对吧？这个哑女其实她不能说话。 嗯， 她在她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看不起她，她也不能跟他们沟通，他们之间也没有这种特别好的互相的理解。 那么这个人鱼也是一样啊，它来自亚马逊河，它被带到了冷战时期的美国、 嗯、 然后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呢，美国人大家每一个人都在想着 future is here， 每一个人都在讨论着未来、嗯、但是其实大家忽略了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其实它是传承于过去的。那么这个人鱼其实它是代表了来自过去的一个物种，但是它是人鱼，所以它被抓到了当时美国的非常机密的一个军情大楼里面，它就面临着要被解剖的这个危险。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柔和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两个边缘人物他们拥抱在一起。陀螺讲的这个故事它是一个暗黑系的反传统的童话故事， 嗯、 然后这个童话故事呢又不是像，因为它讲的是爱情，让我们想象当中的爱情是什么颜色， 粉红色， 对啊，粉红色，然后暖暖的金色、嗯、暖色调的， 对。 但是陀螺它讲述的是一个非常阴冷的非常压抑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的一个爱情故事、 嗯、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影片的主色调它完全没有粉红色。 嗯， 我刚才说它的美术特别美，就是它这个影片的主色调是蓝色系，就是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哑女她在前期她身上穿的衣服， 嗯， 包括她生活的这个环境，她的她的浴室里面的颜色，水的颜色，包括那个军情大楼里面墙壁台阶的颜色、 嗯、 甚至包括这个大反派他的妻子端上来的这个甜品的颜色、哦、基本上全是蓝色绿色系，都是冷色系的。 嗯 嗯、通常的冷色系呢其实它是用来就是对应的是比较冰冷的比较暗黑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陀螺是反过来的，它用了所有跟这个哑女和人鱼相关的这个颜色，它最开始它都是蓝色系蓝绿色系、 嗯、 都是冷色的，但是这个冷色下面它所包容的它所围绕出来的它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温情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啊、 然后相反我们看到有暖色系的时候呢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大反派他的家里面是暖暖的金色系， 嗯， 包括他去买车，他买的那台车凯迪拉克是蓝色的、 嗯、 但是那台车就是那个车行里面的那些颜色也都是暖色系，然后他是用这种暖色系通常讲的是人性当中的非常温暖的美好的善良的这一面哈，但是呢他是用暖色系来衬托这个大反派，所以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反转的这样的一些色彩，但是呢、嗯、这个色彩它又不是那么单一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在最后当他们的爱情故事逐渐发生然后逐渐慢慢的蔓延开来，当大家能够感受到大荧幕上的这种爱情的流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些细节的变化，这个哑女她身上的衣服她从最开始穿的蓝色的衣服变成了红色，先是她坐公交车的时候她的头上戴了一个发卡，发卡是大红色的、 嗯、 那个时候她正在车上她正在回味着她和人鱼的第一次的初吻，她就很美好沉浸在那样的感受当中，慢慢慢慢的到最后故事结尾的时候呢，哑女她穿的是完全是一身红色的衣服，就是暖色又回来了，所以就是简单说哈，就是我是想说陀螺他是用了他自己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化的一些手法，他拍了一个非常任性的一个作者电影、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任性的作者电影呢，他能够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拿到小金人哈，我真的是认为是本届奥斯卡的一次特别开放性的进步，当然这个开放性进步它背后的大的背景是因为它需要有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选择，对，所以关于水形物语其实真的可聊的好多啊，比如说关于它视听语言、 嗯、 关于它背后的一些背景一些故事、 嗯、 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没问题，我们慢慢聊啊，刚才听着这个没有我们听着小爱说了这么多以后哎呀，我就突然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要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些细节啊，因为这个他们影评人关注的点有的时候就很奇怪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看 说奇怪， 不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把这个觉得看完了以后挺感动或者是很好看啊就看完了，但是他们影评人已经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哪些点是有特别的意义跟大家有一个特别的关注了，所以你听了我们节目再去看 你可以顺带着去关注一下这些点，会让您观感是变得不一样的啊。所以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小爱，你说这个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电影是小众化啊，那可能有的听众听到以后会有一点点的担心，说一般我们听到小众化指的是哎呀，可能只有少数人会去看或者是去喜欢的一部电影啊。那这个电影是不是就是说有大部分人去看会觉得呀太压抑，或者是看不下去， 看不懂， 看不懂，会有这种状况吗？ 首先我觉得不会有人看不懂，因为陀螺在剧情上呢，他并没有去刻意的玩一个特别烧脑的一个故事，这个电影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够想到结局的一个电影，它的故事特别简单 啊。 但是我想呢，可能会有观众他从视觉上他不太愿意去接受，因为男主人公他不是一个英俊潇洒阳光帅气的一个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人类的王子，他的形象就是一个怪物，他就是一个 creature。那么陀螺他在设计这个怪物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平时关注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是其实真正的真善美它是发自于人类内心的，是由内而生的。就比如说故事的这个人鱼男主人公啊，虽然他在影片当中其实他的这个角色的发挥呀、包括他的功能性比起那个哑女 Eliza 要差很多，但是呢他代表了一个什么呢，他代表了就是真善美，就是不要只看人的表面，他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恐怖的，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丑 啊。 很多很多人跟我说，说我看不下《水形物语》的原因，最基本就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个王子是一个怪物的一个样子。 爱情的主角是一个丑的人。 对，但是其实呢，在这个人鱼的内心深处，他特别的单纯，特别特别的纯洁。所以陀螺这个吉尔莫陀螺呢，他就想用这样的一种反转式的一种对比，他想给大家讲一个人生的预言，其实他是想跟你探讨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主题。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影片当中其实所出现的这些角色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相对来讲都是比较边缘的。影片的主人公是这个哑女叫 Eliza。Eliza 呢，她平时她的生活圈或者说她的朋友圈啊，主要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邻居，是一个孤独的老画家。她有她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坚持。在爱情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她的她的小伙伴，是一个黑人女工，他们共同在一个军机大楼里面当清洁员去工作。那相对来讲呢，就是 Eliza 她虽然她是一个哑巴，她已经是边缘人物了，但是她还是最不孤独的一个人，因为她还有两个朋友。除了她以外其他的人都是孤独的人。那个老画家她很孤独，然后她的那个黑人朋友虽然有丈夫，但是她的丈夫永远跟她是在一个吵架的一个状态，并不和睦。然后这个大反派迈克尔·山农演的大反派，他虽然他是一个这个影片当中100%的一个反派角色啊，但是其实他所展现出来的呢是美国人民在冷战时期，也就是故事的背景1962年那个年代，美国人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其实那个人他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偏执的，他一定要把那个人鱼抓到手，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受伤。他自己受伤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自己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去把他自己的手指头给掰下来。然后他就是非常偏执的，他一定要去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是认定了这个目标。就这个其实这种偏执，这种坚定，这种冷酷，它反映的是当时冷战时期的那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呢就回到了吉尔莫托罗他的一个主题。其实他是想说什么呢，他是说其实越是这种大环境的这种严酷压抑，越能够显示出爱情的美好。其实他就是想用一种特别冰冷的阴暗的潮湿的一种大的时代背景，来反衬这个爱情故事里面它的这种简单，但是它又是那么的美妙。所以这个故事的设定呢，它是在1962年冷战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影片当中从美术风格上看呢，能够看到很多很复古的这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车行里面的那台车， 其实不只是那一台车，所有的那些车都是很复古，但是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它又是能够表示出这些车它的设计它是趋向于未来的。我记得那个大反派他去买车的时候，车行的老板啊，直接台词里面就提到了这一句话，他说 Here is the future，未来就是在这里、然后可是呢他就驾着他这台代表未来的车子，他在开的路上，后来这个车又被毁掉了，因为他试图去阻止过去的发生，他试图去、要去抓那个人鱼，他那台车后来被毁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这种隐喻性的这种预言性的一些符号在里面，其实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对对，复古元素、迷影元素，然后怪物梗在整个这个影片当中充斥着全部、然后整个这个影片的色彩大家去观察，就是蓝色是一个主色调，就是我们刚刚讲很多地方都是蓝色、但是当爱情渐渐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蓝色会慢慢的变成了红色，变成了金黄色，变成了暖色、就是通过这种色调色彩的变化，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故事的一个走向、然后同时其实它和观众内心的那种情绪的变化也是互相去呼应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也会去接受，虽然可能很有一些人在视觉上觉得不适应啊，但是在这个故事上大家一定是都接受的，而且是非常祝福，非常希望说最后这个故事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 而且其实刚才小艾在讲的时候，这个因为我没有看电影啊，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再找一些图片然后呢再看着。我就发现其实好像这里边不光是男主是很丑的，女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那种公主吧， 那种大美女啊，那种什么性感美人啊等等的， 对 吧？对， 吉尔莫托罗当时据说是找那个 Sally Hawkins 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的两个好朋友、这个就另外一个话题简单再说一下，就是墨西哥人其实在好莱坞现在是特别的当道啊、有一个墨西哥三杰吉尔莫托罗是今年的小金人的得主啊，然后两年前的这个阿里山大冈萨雷斯他当时凭借鸟人、然后他也拿到了小金人、然后他也是荒野猎人的导演对吧，他也是来自墨西哥，还有一个人呢叫阿方索卡隆，阿方索卡隆的地心引力当时是拿到了技术奖。阿方索卡隆呢他有一个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他想当宇航员，同时呢他想拍电影，但是他长大之后呢他发现他宇航员的这个梦想破灭了，所以他 拍宇航员电影， 拍了一个去外太空的电影、对，然后一拍呢还拿了奖，然后杀到好莱坞、然后这三个人呢他们都是来自墨西哥，而且他们之间呢又相互认识，还是好朋友，彼此之间还经常的在一起交流，然后这三个人呢从等于算是在好莱坞，对好莱坞而言其实他们是外来务工者打工者，但是这三个外来打工者呢他们在好莱坞目前他们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绩呢，已经让人家所有的人对墨西哥的电影当代的电影刮目相看了、所以对，所以这是一个外号那个另外一个话题哈、然后当时呢就是阿方索卡隆拿到那个凭借地心引力拿奖之后呢，在金球奖的那个晚宴上呢、他有一个after party， 就是后面的一个庆功宴、他就请这个吉尔莫托罗，因为是好朋友嘛、请他去一起去参加那个宴会，然后吉尔莫托罗说当时还不想去，因为他有社交恐惧症、但是还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跟别人去 social， 也不去寒暄，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突然说一回头一看，在他后面是就是这个影片女主的扮演者、Sally Hawkins 莎莉霍金斯、这个莎莉霍金斯是什么人呢，她是英国当代最有演技的女演员之一，她以前受过非常非常良好的这种戏剧的这种舞台剧的这种培训、所以他在表演方面他可以说是英国数一数二的、他的样子其实像刚才爽说的他并不是一个第一眼美女啊，但是他能够在他的角色里面他能够发挥光芒，他在这个水形物语当中有好几场戏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其实那个女最佳女主角三块广告牌的那个科恩嫂，如果不给科恩嫂其实 我觉得给她也是当之无愧的。 就是今年奥斯卡感觉女主角都不是很美的样子， 对， 三块广告牌那个也是，就她很接近。 看来我们长得丑的终于要翻身了。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先要进一段广告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小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水形物语》以及一些即将上映的一些新电影的一些看点。好，接下来先进广告。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已经落下帷幕，《水形物语》作为黑马杀出重围，一举揽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4项大奖。《水形物语》到底好不好看？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被奥斯卡评委青睐呢？影评人小爱带您一探究竟。今晚演艺群英会和您一起聊一聊《水形物语》。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起聊的一部应该是在今天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啊，也是刚刚拿到了奥斯卡很多奖的《水形物语》。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影评人小爱，欢迎您。 大家好，是小爱。 哎，欢迎小爱啊。 之前还有朋友说啊，就是能在电影院里面看到奥斯卡的电影，好像小爱也说过，就是说能在电影院里面看到奥斯卡的这个优秀的电影还是挺好的那种感觉。 对， 跟平常你在这一些平台上面看到不太一样啊， 感受不一样。确实是有机会还是大家一定要买票去看，真的。 对，而且尤其是像这种电影，它本身就像小爱说的啊，这个导演对于色彩绘画的这种构图又比较擅长，然后呢这种说的又这么美，如果能够在影院里看，那真肯定是另外一种感受了，对吧？大荧幕。那小爱刚才上半场的时候，你跟上半场啊，上半时段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比如说这些这个影片的一些里边的一些隐喻、色调、色彩、构图等等。那在这部电影当中，你觉得它还有哪些点是我们要去看电影的时候特别可以注意的啊？ 嗯。我觉得影片当中有一些环状结构的前后呼应啊，就是让这个影片显得更加的唯美和浪漫。 嗯， 至少我自己会觉得，哎，就一上来那个劲儿就特喜欢，你知道吗？ 哦， 我第一遍我看了好几遍，就是之前看的，上映之前看的。 嗯， 第一遍就是首先影片刚开场的时候呢，嗯，它是在一个就是 居家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但是呢它那个居家的环境呢又像是和海洋环境相融合的那样的一种环境，它是一个房间里面全都是蓝色的海水，然后里面你就能够看到有家具在漂浮，慢慢慢慢的你就对你就能够我不敢再剧透了，但是你就开场一上来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海洋的氛围但是呢海洋的氛围又明明你又明明知道它不是在海洋里面，它好像是在一个一个公寓楼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暗示，其实它就是暗示着就是海洋和人类是一个两栖的一个结合，然后一上来它这种色彩和水的暗示，它就和片尾，其实最后大家在看到片尾的时候，就是你就能够恍然大明白了，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导演就已经告诉你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他们在最后他们会生活在一起，这个水就是他们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和这个开场相对应的就是在影片的片尾呢这个哑女她和人鱼他们回到了海洋当中，这是一个环形的结构，然后呢这两场戏呢有分别都有一个画外音在倾诉，我觉得那个就是让一下让你感受到一种很浪漫的一种在德国表现主义的那种视觉风格下面一种很浪漫的一种氛围对，一开始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要告诉你关于他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一段然后他就慢慢慢慢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水的那个氛围当中，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是关于是跟水相关的，水里面是有故事的然后在最后这个影片的结束的时候呢，吉尔莫托罗呢同样还是用那个男声，但是他是朗诵了一首爱情诗那首爱情诗呢又是和水相关的，又是你就感受到原来其实就是爱情就像水一样，爱如水，它能够把你包容，然后当你真正在这个水的浸泡之内浸泡之中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变得特别的温柔，然后你也会变得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有勇气，就是那样的一种特别就灵魂上特别满足的那种感觉看完电影对。然后另外就是再举个例子，就是在开始呢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细节Eliza 她的脖子上是有3到8痕的那么当时影片给你的信息呢就是因为她脖子上有3到8影响了她的声带，所以她就不能说话，她不能和别人去沟通，以至于她就成了一个边缘人物对吗然后到最后呢恰恰你才发现原来这个是这个导演给你埋下的最大的一个梗，最后这个哑女她在这个水中她又能够去呼吸，她又醒过来了，因为这3到8痕就是老天爷上帝给她的 我明白了 好了， 我 说到这儿了， 说到就都透了 这是很美妙的一些环状结构的呼应，很美妙很美妙然后这里面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的一些对话，然后包括他们的个人的这个性格其实都很饱满，都非就是其实随便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觉得好多地方值得大家一块去讨论，真的是很好看，我很喜欢。 这个我其实现在因为小爱在介绍着他结尾部分的那段诗的时候，就是他读的那段话的时候因为英文水平有限，肯定给你大家读不了英文 然后呢找隔壁外语台的 对我们得给对找外语台的然后呢但是我们非常有意思，我们找到了，其实在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找这一段诗然后呢甚至很多人都在说结尾这部分的话到底怎么翻译才比较好， 对这个诗的翻译其实很有讲究 特别美 对 意思在那儿，但是你翻译的这个语言不同它的意境就完全不一样 是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跟大家这个我们尝试着分享一下咱们先用这个叫什么大白话的 怎么说现代诗版的语言 现代诗版的语言来读一下就是他最后那段诗的意思好吧，我们尝试着因为肯定没有办法跟原版比嘛 有本事你读英文呐 Unable to perceive the shape of you 这一段、 哦、 是吧？ 对对对对对，哎， 我也找到。 你要来一下吗？你要来一下英文版吗？ 我来英文，你们来中文。 好的， 对，一句一句对应哈。 对，怎么把小爱给忘了呢？ 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这样， 是一个男生， 你戴个耳机，你戴个耳机吧， 我听一下那个。 对对，我给你来点音乐，好不好？给你带一下。 我今天要来了。 要来了，要来，要来，要来。 OK。 这个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水星物语》啊。 嗯。 这个电影应该说是刚刚上映，而且这是也是刚刚拿到了很多的奖。 对，其实他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和浪漫的爱情故事哈。 嗯、 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不是王子和公主的搭配，而是两个、 哎、 咱们说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比较平凡的外貌的这个也连人类都称不上的两个人的结合哈。 嗯、 当然，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更是心和心的那种对接了。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和大家尝试着分享一下他结尾的时候那首诗，由小爱负责英文部分，我们负责中文部分，我们一句一句请大家欣赏。 嗯、 Unable to perceive the shape of you， 分辨不出你的轮廓。 I find you all around me， 因你时刻在我左右。 Your presence fills my eyes with your love. 你存在着，将温情注满我的双眼。 It humbled my heart. 使我感到如此渺小。 For you are everywhere. 因你无所不在。 我怎么觉得中文这么美好呢？ 中文这周杰伦不说嘛，就中文是什么最那个的文字是吧？ 对， 但是其实 英文很简单， 对，英文很简单 就好，对，英 语。你知道吗，小爱？这只是现代化版的翻译， 就是只是现代诗版本的翻译。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几个有楚辞体和诗经体的翻译。 对，来，大帅，这个事儿归你了。 那个楚辞体，那个谁，爽爽你来好不好？楚辞体。 哎呦喂，这个有点难度了呀。 这个怎么还有这个叫什么繁体字啊？没关系，我们尝试着吧，好吧，尝试来一下啊。 来，大帅来。 这个，我给你先等会儿，我先查查这个字怎么读啊。好好好，看懂了吧？啊， 嗯、 来吧，来吧，来吧啊！准备啊，嗯。 好，还是这个音乐是吗？ 嗯，对。 吾以明兮，孙何壮；寻公子兮，便与行。张所属兮，君所在；君所在兮，安与心。 大家体会一下， 我的天！ 对，我觉得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真的 是 这样， 是不是很美妙？ 真的 是 很 美 妙 啊！来，这样我再给大家来一个，就是他这个还有一版是网上有人翻译的，叫《诗经体》。 我天哪！ 啊，大家还记得那个中文的刚才的白话体吗？就是说分辨不出你的轮廓，因你时刻在我左右，你存在着，将温情注满我的双眼，使我感到如此渺小，因你无所不在。然后呢，有人是如此翻译的：泛舟南海，鲛人与游，不可以壮，便我左右。默默如心，泉泉我意，如履玄土，与子成歌。 天哪，我感觉 我 能看懂英文，我已经听不懂中文了。 我就觉得真的是这帮人啊，真的好强啊！我觉得 还有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也就读一读吧，而且还不一定读出人家想要的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这些翻译，这也可以感觉 对 很棒啊。 其实他就是导演寄予爱情一种非常美好的期许。其实我觉得吉尔摩托罗他内心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一个大男孩，在他的眼中这些怪物他们都是非常单纯非常美好的，所以当时他在刻画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就是让这个演员他的外表很吓人，但是呢他的内心是单纯简单 善良，像孩子一样，然后就对应了人类的这种贪婪。 对，我们现代人有的时候就是看相亲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有女孩说，哦，我不看外表的，我只看内心。 哇，那个好帅。 然后呢，这个导演给你来了一个真给你来了一版啊，这样的电影啊。 对， 看看， 你知道这个主题就是，就我接这句话，就是不看外表看内心，而且就是为什么这个哑女她和人鱼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呢？是因为哑女其实她自己已经说出来了，她因为在她眼中我就是我，就是我不必为了去讨好对方，或者我不必因为世人的眼光我去改变自己，哪怕我是残缺的，但是人鱼看到她的时候，人鱼看到我的时候，她喜欢的我就是我自己，所以她和人鱼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能够去做自己，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爱情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元素。 对，昨天我看一个 Be yourself， 对，微信公众号哈刷屏了，就是说你知道爱情，你为什么会爱上某一个人，然后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其实他就引用了很多心理学的观点，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因为他可以看到你最存在感的东西，就是你在他的面前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真的或者是很本我的人，所以你才会跟他有那种，你觉得他懂你，才会有心灵上的那种接触。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跟那篇文章真的正好是对应起来了。 对对，他就是通过几个一群边缘人物的故事，但是他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特别普世的一个价值观，他就是讲述的一个美好的甜甜的爱的故事。所以这个电影虽然它是一个个人风格很突出的啊一个作者电影，但是呢它这一年，它在今年它是占便宜的。占便宜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政治风向标，它需要更加的包容，它需要包容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不同的题材，所以他对，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实力的。对，所以水星物语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的。 哎，小爱，你还知道关于这个电影的哪些幕后的八卦，不是幕后花絮啊，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的吗？ 好，就是吉尔莫托罗他在前一阵子呢还受到了一些困扰。就是有一个舞台剧，舞台剧当时他们就有一些微词，他们认为吉尔摩托罗的水形物语偷窃了他们那个舞台剧的故事，所以还有一个版权的一个纠纷。然后吉尔摩托罗就跳出来就对公众说我没听过没看过也从来不知道那个舞台剧，但是我要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确实我这个电影它的创作来源，它是来源于黑狐妖谈， 小时候看到那个， 小时候6岁的时候看到那个黑白电影。然后呢在他整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呢，他一共花了6年的时间，他只花了2000万美元。其实这是一个奇幻电影，对于这样的一个奇幻电影来说，这样的一个制作来说，这个经费其实是非常少的。然后他花了3年的时间专门来设计人鱼的形象。花了3年的时间，他们去研究了很多两栖动物，他们去研究鳄鱼的皮、鳄鱼的鳞，然后他们去研究青蛙，然后他们去研究日本的那些鱼类的鱼鳍呀、就是他们研究了很多很多真正的这种水里面的生物，两栖的生物。 两栖生物、啊。 对，然后呢，吉尔莫托罗说，他就想去打造一个看起来呢，他的身材特别像一个游泳运动员的身材，要非常的健硕，非常的性感，非常的阳光。所以呢，就是最后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这个形象，其实差不多，他就是像一个 swimmer。一个游泳运动员， 像孙杨， 据说他是参考了那个 菲尔普斯 的那个形象。 哦， 对，然后这个男演员呢叫Doug Jones， 道格琼斯，他是跟这个吉尔摩托罗是合作了好多好多年，之前他一直是在陀螺的这个影片当中演怪物，他也从来就没露过脸，你知道吗？每一次都是演，而且演人鱼在，对， 又是怪， 一直是这样。但是吉尔莫托罗就对他就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这个演员他不是一个特型的怪物演员，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而且他认为这个道格琼斯的内心是非常浪漫的、 所以非常适合来演绎这样的一段人鱼恋情的一个故事，是这样。对，然后在研究整个这个他的外在形象的时候，吉尔摩托罗当时自己掏了10万美金，因为经费不够，他自己是也自己自费掏了很多钱，然后投入到影片的制作和创作当中的，所以真的是6年时间，也付出了他很多的心血，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东西，能够真正拿到奥斯卡啊，学院派的认可，其实这个对他来讲，他是没有想到的。你看他整个故事的主人公，他都是设定在一些边缘人物身上，对吧？然后边缘人物，然后他这个历史背景呢，又是放到了美苏冷战时期。然后他其实呢，另外一点就是说，他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非常冷静的是去看待美国。你看奥斯卡传统的最佳影片的获奖影片，它都是很正的那种美国主旋律。它都是美国人视角下的美国精神，但是这一次它不一样，它是之前两年前三年前《鸟人》，它也是一个外来人的一个视角，它聚焦的是好莱坞的那群人，他们的生活是具体是什么样子。那这一次呢，它其实吉尔摩托罗它是一个外来人的视角，他去看那个年代美苏冷战下的时期的那个美国社会，因为当时就是在罗斯福他在那个总统叫什么来着？一下忘了。他在遇刺之前呢，其实美国是肯尼迪遇刺之前，他的美国整个社会它是在一个 peak 一个巅峰的一个时期，各方面家人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社会生活、家庭生活都是非常好，然后人心也非常的高，士气非常的高涨。肯尼迪遇刺之后呢，美国其实它是整个民众的这个信心是受到了打击的，然后这个时候又苏联的这些冷战啊、核武器的威胁啊，各方面的这些大的环境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压抑，非常的阴冷，所以在那个时候美国人他的内心他都是在呼唤未来，他都是朝前看，想看未来的。但是在看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他是用一种非常偏执的一种方式，他去掩盖内心深处的这种不自信和担忧，所以这些东西他是多少他是七七八八的都潜移默化的植入到了水形物语的这个影片当中的。你像那个大反派迈克尔山农演的那个大反派，他就代表了当时的美国人，就美国人他是想往前看的，他是不想留恋于过去，他甚至是想扼杀过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事情真的是对的吗？其实他做的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而且因为偏执他最后他害了自己，他也害了别人。但是反而就是他我们然后陀螺再回到一些最基础的，其实啊没关系，即使这个大的环境那么阴冷压抑，但是真正如果你有爱的存在，其实世界也可以变得很简单，然后你的幸福生活也可以继续的去延续。所以他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方方面面对比性都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影像，一个寓言故事。 其实我们聊那个水星物语啊，也这个聊不少时间了，基本上把各个点都跟大家说到了啊。 再聊有人恨咱们了。 就如果您要去看的话，您可以真的是好好听听我们今天晚上节目，您再去看应该会有不少收获。当然还有剩下一点时间，我特别想听一听小爱对于近期的还有其他的电影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啊。 我其实今天同时和《水形物语》上映的还有一部好莱坞大片，《古墓丽影》。 这个还有啊， 新的一个版本。 是女主是谁啊？ 卡妹演的。所以呢，卡妹她的这个年龄段，大家就知道说她一下就把劳拉这个女主人公的年龄拉到了她21岁、20出头的那个时间。所以她讲述的是劳拉在她更年轻的时候她的一些冒险的一些经历。 这就《古墓丽影前传》是吧？ 对，像我个人还是我还没有看，我是准备明天去看。我个人对这个电影还是比较期待，因为我觉得像上一集的那个朱莉因为她个人自身的这种特点太强烈了， 风格化太强烈了， 她个人就是狂野性感，其实这是她自己自身带来的。但是呢，其实她的那些东西她会反而会掩盖掉这个角色本身，比如说她的一些游戏性，因为这个是游戏来的，就是游戏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被朱莉自己的一些气场所遮掩掉了。那么这一次呢，可能卡妹她会更加的亲民一些， 然后卡妹也是很多宅男的梦想中的完美女朋友嘛，对吧？对，然后她的身材，她为了去演这个角色，她也是去健身啊、增肌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多的看点，她的这种和游戏的这种关联性上，应该会比之前会更强一些， 更强一些，是吧？ 对对、嗯。然后刚才跟爽在聊天哈、爽特别想看那个大坏狐狸的故事，对，来自法国的一部动画片。 这个我前两天我们说新闻的时候也说到，说感觉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的比较成功的动画片都是来自于好莱坞、迪士尼啊、然后皮克斯等等的啊、这些电影，然后法国的动画电影这一次你怎么看的啊？ 其实大坏狐狸我个人还没有看、我还没有去看，但是我看到他的一些剧照啊，包括他的 trailer， 我觉得那个狐狸的形象设计就特别可爱， 特别吸引人， 不是大家想象中狐狸就是那种特别奸诈、特别坏，其实不是，那个狐狸是很萌的。然后对，然后其实三月份这个档期很有意思，就是按场往年来讲，春节档之后可能电影市场它会有一个稍微冷静、稍微冷清的一个时期。 对， 但是这个春节档之后的这个三月档期，其实它特别特别的热闹，它上映的影片其实很多。 对啊， 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多的动物都蜂拥而来啊、除了这个法国的大坏狐狸的故事，还有中国自己本土的国产动画片妈妈咪呀、那个鸭是鸭子的那个鸭、然后呢我自己还比较关注的是彼得兔、彼得兔是来自英国，可能咱们中国的观众对这个形象稍微的有一点陌生，但是在英伦呢，在英美这个形象是不亚于帕丁顿熊的，就是在英国其实有两个国宝级的动画形象、一个是那个熊、一个就是彼得兔、对，彼得兔是他已经有了116岁6年的历史了、对，他的这个作者，他的作者呢波特小姐也是一生非常的传奇，就是他是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但是从小的父母就是忙于上流社会的各种应酬，没有时间去陪伴他，所以他是和他的这个私人教师和他养的一群小动物一起长大的，他就养了小兔子、这个彼得兔就是灵感就是来源于他养的那个小兔子，对，那个手插画的这个最开始那个版本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的家庭教师的儿子当时生病了，然后这个波特小姐呢，她就学他爸爸，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生病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写信给他，去来安慰他。他就写信给那个孩子说，想安慰那个孩子说，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四个小兔子的故事吧。然后就一边写文字一边画小兔子，就这样。然后后来别的人说，哎，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去把它出版成一个漫画集，因为你画了一个小兔子很有意思。所以这是彼得兔的版本。然后彼得兔这个形象呢，还是电影史上、动画史上第一个有版权保护的一个形象。大家不知道，所以彼得兔它对于英国人来讲，它是一个百年的老 IP 来的。然后这个呢，电影在中国，我觉得很多人会关注。还有一点呢，是很多的观众在讨论彼得兔它的三观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在这个影片的剧情当中，这个兔子它要去偷菜。然后就有很多观众会担心说，我带我的孩子去看，会不会从小让孩子产生一些 不劳而获呀？ 对对对， 偷东西的呀。 对，其实呢，也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正确的去引导，而且在这个剧情当中，其实也因为剧情的设计是因为原来彼得兔这个兔子的爸爸他拥有这块土地，然后这个土地后来被这个人类给占有了、其实把人家地给夺走了、然后还把人家的爸爸做成了兔子派。给吃了， 那么惨。 对，所以最后这个小兔子他就靠去菜园子里面去偷菜来延续他们的生活，然后就发生在兔子和人类之间的一些故事，其实是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上升到一个就是道德的层面，就是因为。 但是你这么一讲，我觉得真的得听你讲一讲。你这么一讲，我还是能理解的啊。 对，就是但是因为兔子它是有它的兔子性，因为兔子它就是靠。不能说偷，他就是靠那些吃菜而为生的。那这个菜呢，原来这块地是他们家的，但这个地被你们人类给夺走了，然后现在你们又说人家来偷菜，说人家三观不正，我觉得这个就稍微有点牵强。但是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引导孩子什么呢？是一，这个作者啊，这个波特小姐，她在英国很有名，不仅仅是因为她画了这个彼得兔，还因为她 一生都致力于环保和公益事业。 哦， 英国很多的湖区受污染，然后他就用他自己的这些稿费，常年的他就去治理这些湖区的环境。然后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给英国政府捐赠了4000多亩，还是400多亩，忘记那个数字了，就是捐赠了很多很多治理过之后的湖区的这个土地。他的一生是特别特别受人尊敬的。 哦， 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很传奇，就是在他那个年代，其实在英国女性她还没有那么独立，女性还是受到了一些压迫的。但是呢，她虽然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但是他是靠自己，他从很年轻的时候画这个彼得兔，他就赚了很多的稿费，他就从经济上就独立了，而且他的思想上他也独立，包括他的婚姻，他的爱情，就是很多很传奇的故事。她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所传达的就是独立女性，而且呢热爱公益事业。然后他画的这个彼得兔这些小兔子呢，从整个这个电影的视觉风格上来看呢，又是这种非常浓厚的英伦的这种田园风格。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些比较正向的方向去引导。